京时间早上8:05，各位好，这里是乌鱼来了，我是您的朋友圆圆。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又是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呀。 是。 哎呀，已经感觉到秋凉了，所以各位出行的路上一定要记得多穿点衣服啊，小心感冒。 如果昨天是加一件薄外套的话，我觉得今天要略厚一点的风衣了。 哎，没错没错， 确实比昨天体感温度有点凉。 马上这十一长假就在眼前了，这个时候咱们千万别在关键的时刻掉链子。我们首先来跟各位预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17年的9月29号，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5摄氏度，最低温度11摄氏度，晴朗的好天气，希望大家珍惜好时光。 对，珍惜好时光要干嘛嘞？ 哎，聊话题嘛， 就可以出去玩。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如果给你一张往返机票的话，你想去哪儿？往返哟， 好幸福啊。 对哦， 送你的。 是啊。 你需要动脑筋的就是想一想目的地。 对，真的是，我们来畅想一下吧。 其实也是给各位一个开心的理由。 嗯， 我们来说一说国庆长假给你一张往返机票，你想去哪儿？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如果给我一张往返机票，我想去坐高铁。因为我们这条资讯呢，也是让我们很骄傲啊。这个是咱们国家的首条穿越秦岭高铁试运行，从西安到成都只需要3个小时。9月27号的上午9:10，我国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速铁路从西安到成都高铁陕西段进入了试运行阶段。从西安到成都高速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当中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西成高铁途经我国地理上最重要的南北分界线，也是我国首条穿越秦岭山脉的高速铁路。那么线路呢是从西安北站引出，自北向南穿越关中平原、秦岭山脉还有汉中平原，最后进入四川盆地，然后接入到成都东站。设计速度呢也是每小时达到250公里。从西成高铁，西成高铁也是从2012年的10月开工建设，计划今年年内开通运行。到时候西安到成都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16个小时缩短到3个小时，多么惊人的一个变化！ 确实是，我觉得高铁真的是改变了我们很多很多人的生活。 没错， 对。 所以现在是不是有朋友说要换票，由机票换成高铁票？ 以后坐高铁的人会越来越多，我觉得。 哎，是的，是的。 嗯，简单方便哈。 嗯。 继续来看吧。又有人来秀恩爱了。 是。 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山东滨州的消防员徐成是没有办法回老家，那他的女朋友呢是坐了13.5小时的车来看他。为了给女朋友惊喜呢，他在战友的助攻下，那创造了一个浪漫的求婚仪式。女友呢事先并不知情，到现场吐槽说：“天啊，我还穿着她的拖鞋。” 这个 实在的一个姑娘。 对对对，就过程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瑕疵，还有一些这个小插曲，但是结局是美满的。 可以看出这位消防官兵这位徐成这位兄弟啊， 哎， 以前可能没做过什么浪漫的事儿，现在女朋友就比较毫无准备啊。 对对对，但是这才是惊喜嘛。 对 吧，惊喜多过惊吓。祝福他们。接着来说，这个是语文老师啊，人家用毛笔字备课感染了不少学生，从此爱上书法。10年之前呢，这个叫张千亨的这位老师也是用一封文言文的毛笔字求职信成功的得到了工作的机会。10年以来呢，他也是用课件备课的同时一直坚持用毛笔书法来做补充。他也说了，说反正都是练，不如呢写一些和教学相关的内容。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他还会写诗、写名言还有课章这些来送给学生做一个激励。这不光是家长要言传身教啊，老师的言行真的对学生的影响也是影响力无穷。 我真的是对就是擅长这部分技能的朋友肃然起敬。 是 是 是， 什么书法，还有这篆刻呀，这些东西的。 反正我是什么都不会，别人会的我都羡慕也佩服啊。 怎么可能 啊。 我记得就是 我会，你不会又像吴主播说的你会吃啊。 我不会。我怎么会像他那么不仗义。 是是是。 我记得就是 教授叔叔，就是父亲大人不是会篆刻吗？ 啊，他只是听一听别人讲课，他也没有亲自动手上过。 原来是喜欢听课， 对，一直是一个虔诚的小学生啊，听的多就是这个听来的理论多过于实践啊，从来没有上过手。 嗯，小心我下次告诉他啊，你既然这样爆料， 最好不要让你们见面啊。 继续来看超暖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来自于一位老师。 嗯， 那老师呢是手绘插画记录了一年级新生日常的囧事。那么深圳的某中学的老师，那是把一小新生遇到的种种的囧事画成了有趣的手绘的插画。 嗯， 漫画的背后呢还配上了老师手册，把孩子们遇到种种的情况总结为实用的经验，给老师和家长们带来参考。 哦，又是一位用心的老师啊。 对， 还会画画，真是气人。 嗯，对， 我们再来说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了，说10后啊，2010后现在已经来了。这一波孩子呀，3岁玩微信，7岁会网购，听着都让我们这些80后瑟瑟发抖啊。据调查呢，当前儿童触网的年龄越来越小，部分孩子呢是从3岁其实就开始使用 QQ 和微信，7岁的时候9.9%的儿童已经开始使用 QQ， 15%在使用微信，4.7%表示自己已经有粉丝了。那么到了12岁，拥有 QQ 的达到了接近90%了，拥有微信的人数呢也是占到了近70%，这个比例呢已经是超过了同龄人的一半。3岁玩微信，7岁会网购，网络用户的年龄真的是越来越低龄化了。 这个我特别相信， 是， 嗯，尤其身边有孩子的话， 没错，他现在真的就是那个小手，现在已经开始尝试攻破我的这个手机密码，记住了前3位。你想可怕不可怕？可能再大一点，真的就全记住了。 嗯， 之后可能打开我的手机，易如反掌，然后做一些什么，这个玩玩 花钱的事儿。 对，有的时候我真的挺惊吓的，就是突然看到一个他拿着我的手机，然后看到已经停在了那个马上就要支付的界面上。 那他都买了点什么？ 还好他不会密码， 巧克力什么的。 这个很可怕呀，可能真的也是从这个现象能够看到出。就看到就是大概这个同龄的孩子应该多数都是这个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对，太不一样了。 嗯， 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就是他即使再小，有的时候你都感觉你脑子好像转的都没有他快。 没错没错， 是吧？ 所以这个孩子接触网络这是一个大的社会现实，就是已经是不可避免了，历史潮流无法阻挡。 嗯嗯嗯， 但是呢作为父母呢，我们还是要给孩子更好的引导啊，因为网络上毕竟是这个什么都有，需要帮孩子做一个分别， 就是要强大自己，是吧？ 哎，对对对， 嗯嗯嗯， 至少你要让他网购买得起啊。 强大自己，斗智斗勇啦。 是的是的。 来看看63岁的大爷跳芭蕾。 嗯， 网友说， 嗯， 谁还不是个小仙女。来看看山东淄博的一位大爷轻盈地踮起了脚尖跳起芭蕾，他说呢已经跳了1年了，看别人跳得漂亮呢，自己也想尝试一下。大爷也是告诉我们啊，跳芭蕾主要是为了锻炼身体，跳舞的时候就很放松，很好，我不会去考虑别人对我什么看法， 勇敢做自己。嗯， 是， 羡慕大爷。 嗯， 会跳芭蕾舞啊。 是， 哎，真是，我怎么什么都不会呢。 嗯， 没关系，我可以给朋友们提供一些贴心的资讯，比如说像这条啊，说这个熟地当归这些中药， 嗯， 已经成为了月饼的配料了。卖家说了，吃这种月饼可以补气血啊。中秋将至，那么月饼的销售呢也是火爆至极，网上的一些卖家呢更是打出了养生月饼这样一个招牌，说我们卖的这个月饼配料里边放了有熟地和当归，可以补气血。营养专家表示了，说虽然很多月饼都标注含有营养元素，但是这些都无法改变月饼本身高糖高油的食品本性，所以它的这个保健功效也是很有限的，千万不要被这些商家的宣传给误导。 嗯，其实我觉得只要是月饼， 啊， 无论它是什么种类，给我感觉它都是，因为就它的皮而言，你都先不用说馅儿是什么， 嗯， 就皮而言已经非常的高热量了。 哦，对对对。 所以我昨天，嗯，其实说起月饼，昨天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哎， 昨天我去一个酒店吃饭， 嗯， 然后他们就开始推销自己的月饼嘛，就打出自己就不一样的地方。 哎， 就说。一个特别年轻的就小服务员就过来，姐您好，就比以往要热情很多。我说啊，你好你好，这位兄弟你好。 就演上了嘛。 是啊是啊。 然后说那个我们推出了这个我们酒店的月饼、特别有特色什么什么，说了一通。然后我说啊，什么月饼，杂粮月饼、说真的我稍微有点心动，因为我觉得如果它是真的是杂粮的话，你感觉要健康好多呀，至少是要比其他的。 我怎么觉得他一说是杂粮月饼，我会想到这个月饼难道没是不是就实心月饼，它就是杂粮做的， 这五谷杂粮的感觉我觉得也挺好的嘛。我说好，杂粮月饼，我说那里面都是五谷杂粮吗？啊，不是的 啊。 我说那里面是啊，里面有蔓越莓，有蓝莓。我说杂粮在哪里？真的。然后他就说哦，我们有一种馅儿是杂粮的。 哦， 我说哦，我说行，这也算是杂粮月饼吧。但是只有那一种。 你后来买了吗？ 没有。你会发现就是比平时他们推荐菜而言的话，推荐月饼真的是不太在行，所以你也能看到他们实诚的那一面。就确实平时没有做这个产品。 对，本来可能是真的是一个戏精啊。 对， 结果没想到这个做起生意来还是蛮实在的， 都不好意思跟他演了。 其实我倒觉得可以给商家一个建议啊， 嗯， 那你就把那月饼皮儿做成是就是五谷杂粮的嘛。 嗯，对呀， 对吧？然后里边你可以放一些水果馅啊之类的，然后听起来好像更有卖点。 你最重要的低糖一点是吧？ 是是是。哎呀，啊，我们还是送一首歌，稍事休息一下，压压惊吧。 嗯，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十一长假给你一张往返机票，你要去哪儿？ 嗯，可能有的人要回家了，听听这首歌吧，赵雷的《家乡》。 像一件俗气的衣裳，越来越老的不止爸爸的脸庞，擦干那山蒙着雾的车窗，我清晰地望到陌生的家乡，流逝的岁月被冲没，一切都变了，推开那扇锁了很久的门，房子里已无等待的人，我就像是从远方来路过这里的客人，高傲的大楼遮住了阳光，踩着一面一面沉睡的墙，沉睡的墙里曾竟住着一家可爱的脸庞，彩色的容易你嚼不出味道，回忆的黑白停留在年少，像那些过时却经典的老故事片，有一次看到那座石柱，我就知道自己快到家了，大风卷走叶子，把灵魂丢给春天，只是我最终要归回的家乡，即使有再多践踏你的车辆，我想永远守着你我的家乡，却不知明天的船舶停靠在何方，最终我会回来，安静地陪在你的身旁，那片土下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 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 是一首来自赵雷的《家乡》，这里是无语来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说一说，如果给您一张往返机票的话，最想去哪里？ 是的，是的，还真是听了这首歌，可能很多人会想家。 是啊， 想回家，十一难得的机会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嘛。来，哎，看到这位叫做波杰克的朋友说了，我想去重庆，也想去西安，还想去大理，怎么办呀？这三个方向，好像你得选择一条路线了。 不要太贪心啊， 对对对， 就选一个地方，然后什么想去大理唱首歌就行了。比如说歌叫《我想去大理》， 刚刚听了那首《成都》了，你还是最后去西安吧。 来看这位朋友特别厉害啊，特别的厉害。这个时候，我马上就要念出来了，希望你能。给你的上司发个微信， 哎， 让他听一听我们的节目。 他怎么说的？ 这位朋友说了，给我也没用，我要上班，上班使我快乐。好假，有没有？ 我觉得他在听到我们这个话题的时候，其实就是那种已经突然想自己要表演一下了。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舞台，我要展示我自己，我是多么的热爱我的工作，热爱我的事业，我要为之奋斗。 想起了一句歌词没有？ 嗯。 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 这应该送给他。 对啊， 哎呀，希望你的领导和你可能是不是在班车上，就领导大家一路都会听。 心机，有心机啊。 哎，太有心机了啊。十一， 嗯， 回来升职就是你了。 是， 来看这位叫这个叫八舅，他说了当然会卖掉。多好的一个机会啊。 太厉害了。 对，然后十一之后呢，拿着这个卖机票赚来的钱，到时候再去玩， 就添置点什么东西也好， 也可以啊。 对，这个过节期间的机票还是挺贵的， 想的挺实在。 来看浣熊夫妇说了，说我要好好的休息他八天，哪里也不去，我哪里也不去，哪里也不去啊！ 我感觉是在给自己洗脑，就拼命的劝自己，别想太多，别想太多， 下定决心， 安分守己，安分守己。还有呢，看到了这位朋友叫做放你走，他说真的是选择成都。可能是奔小吃去的。 是。 嗯， 放你走也说成都，可惜没有如火。 哎， 就大家都是， 大家还是就是放不开，还是在现实当中，我们就给你这么一个机会让你去想象，你居然都不想去想象。 实在没得可说了，是吗？ 哎呀， 哎，我们也不敢特别直接的说大家点什么哈。 对对对对。 来看，哎，这位朋友也是说了，哎，想出去，然后背上一书包的泡面，就这样走走走。 哦，穷游嘛。注意安全，带够足够的这个装备。 对 啊，干粮。 还是 能够保住你一路平安的。 其实我真的觉得坐飞机最幸运的事儿就是你被随机的就升舱升到头等舱。 你最近不是赶上这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吗？ 对呀，真的是太幸运了。然后也发现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对孩子来说应该是一个挺好的惊喜啊。 他也没什么感觉 啊，就是还小还小。 谁有孩子了？我还是个孩子呢。 啊，是吧是吧。这姐儿俩呀，哎呀，有这么一次升舱的机会也是很幸运呐。来看这位叫做华的朋友，他说呢，希望那张机票能够到你的心里去。啊，这么浪漫，你要说给谁听啊？哎，我们帮你艾特他。 那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叫吴银坡说，你们可真有意思， 哎， 还能帮我们做做白日梦。 明显就是将信将疑啊。 是， 哎，让你过过嘴瘾，你还不愿意吗？说什么好？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 一如既往说，去你心里 啊，又是一个 想到对方的心里去。那十一这个假期你可以好好下下功夫啊， 也挺近的嘛。 对对呀、啊， 就是没有想象那么远。 是， 其实我真的觉得， 哎，这我觉得这才是咫尺天涯呢、哎，就是最近和最远的距离都是他。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有机会得到往返机票的话、嗯、你这个时候你就给他呀、 啊、 你把机票给他你就到他心里了嘛、啊、对不对 对呀 嗯， 你可以再自己掏腰包然后自己也买一个机票陪他一起去呀 对呀就把那个往返机票送给心爱的姑娘就说来就我给你的往返机票你想去哪里 就 去 哪 里结果姑娘一蹦三尺高太棒了我去男朋友那儿肠子都悔青了、 哎、真是的那就只能是只能是说你做了一件好事了哈 那 帮助心爱的人完成了一件他的梦想 也算在他的人生中就有特别有重要的一笔 对呀、啊、这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属于你的他永远忘不了你永远感激你也好也好啊哎呀但是希望呢如果你有机会告白的话最后是成功的 是啊 嗯 嗯 还有这位叫守着心儿说了，折现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嗯，折现，哎，真的，现在的朋友真聪明。如果你让我想，我真是想象不到要折现。 嗯，对啊。 哦， 这就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差距。哎呀，但是我在想，就是十一期间真的应该也是一票难求吧？就那些热门的景点， 嗯、对对对一定是 啊，旅行目的地 什么的都没有票。 对对对， 来看这位叫阿雅的朋友说， 嗯， 好像给了往返机票就有钱玩似的。 哎， 你还想怎样？ 但至少说明他跟着我们的思路，现在已经啊开心起来了，是不是？ 已经想到玩的事儿了。 没错， 嗯， 这位叫杭小杭额娘说了，飞回儿子没出生的那个时候，然后过几天二人世界。 这说的真心话 啊！对对对， 有孩子的朋友都会这样想， 对， 是吧？ 就生活总是有那么一些小瑕疵， 用那个往返机票把孩子送回老家去。 你要想一想啊，之后还是要接回来的，最后还是什么样都改变不了，还是幸福的三口之家。 嗯，来看韩寒航说了，但要去最远的地方啦， 哦， 真是去。就是真的是自己可能很少有机会会到的地方、 嗯、对、 嗯、 心里最远的地方在哪儿呢 嗯 忽然都陷入沉默了大家都在想 忽然有一丝悲凉啊 为什么 我想去看极光 啊哎我刚才在说的时候我也想到那儿了 是吧 对 嗯哎呀哎其实最近听朋友说加拿大就看得到也不必太远 也不是太远哈 嗯嗯 那也不近啊 真的我看到朋友圈就说嗯今天下课一推门我们竟然看到了极光 哇真羡慕啊这真的是 我在想你推的是任意门吧我也能看到啊一推门我就看到了那个 那还是给我们一个任意门才好啊 对一推门我就看到了早饭 哎所以现在我们要互相鼓励一下 对 好好工作十一好好加班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攒钱去看极光了 工作使我快乐 我要为他而奋斗哎呀说的自己都充满了力量哈哎呀还是稍事休息一下冷静一下吧我们接下来的话题是如果给你一张往返机票你愿意去哪里呢欢迎各位分享你的目的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思

一首歌呀， 太能带动气氛了。这首歌曲来自牛奶咖啡的《一起来》。 是的， 哎，今天我们呢就是在节日之前的预热阶段，帮各位来打开你的思路，想一想，给你一张往返机票，你愿意去哪里，目的地是哪儿，直接告诉我们。 嗯，就我们下半时段就别再说什么回到过去去他心里之类的，我们就真的好好的计划一下， 说一个实实在在的目的地。哎，但是我们是不是把话说得太满了？因为一般要是这样的话，最后 没有人在和我们互动。 万一有人真的要我们兑现承诺怎么办？啊，海口是夸下去了，没关系，先聊着，对不对？ 嗯 嗯，总会有解决的办法，是吧？ 对， 嗯， 在畅想之前还是得关注一下资讯啊。 哎， 来看看美国爸爸的花式拔牙。 嗯， 那美国的一位父亲呢，是在网络上分享了自己给孩子拔牙的视频。拔牙的方法可谓是无所不有，包括开动的车子、打高尔夫球，甚至还有射箭，非常的疯狂。那诡异的是，孩子们竟然看起来也颇为享受。这位爸爸还表示，他有四个孩子，共有80颗牙齿、嗯，这就意味着他还有更多的拔牙手段有待开发。 哇，真是花式拔牙呀！ 对， 我觉得这位爸爸已经乐在其中了。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那种就其实就差一下的那种拔牙， 就是那个牙齿已经悬就在那晃悠 了。对，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也没有什么必要去牙医那儿了，因为它马上就掉了。 对， 嗯，我在想，会不会有的牙齿根本就马上一拿就下来的，然后爸爸就开始各种花式表演，把它做的好像真的是他拔下来的， 这就也很隆重的事情嘛。所以爸爸有时候也是就是 戏精 啊，演技也是十足啊。 嗯， 哎，我是之前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然后也知道就是国外一些地方他们会告诉孩子说那是牙仙子要把你的牙齿带走了。 对， 所以很多的小朋友真的有一种神圣的感觉。 是是是， 既期待又有点紧张，还是很有意思的。 对， 哎，再来说一下这位爸爸也是很厉害呀，他呢是这个租集装箱，然后改装成了公寓，一个月只要1200。而他的儿子看到之后呢，惊呼说太酷了。这也是单间型的绿色集装箱，每个月的租金呢是1200块，也包括水电。那么门口呢还有庭院、吊床、喷泉、草地和森林，费用是单身公寓的1/3。这个就是一位叫做阮晨海的朋友，他呢是在杭州租的集装箱公寓，不仅可以居住，而且呢也是他自己创业的一个办公室。他的儿子觉得这样的房子简直太酷了，然后就给孩子一个童话一样的梦啊。 对，也是非常的漂亮哈。 对， 嗯，继续来看这个老婆啊，不记得老公的手机号，老公开出200公里，不知道老婆丢了。来看这位夫妻啊。昨天晚上的安徽的老赵和老婆吕大姐从温州送一车的皮鞋到广西土丁服务区的时候，停下来的时候，进行这个防疲劳检查。那吕大姐下车打开水，回来的时候老公的车已经开走，所以她只能报警了。可是她记不起老公的手机号，也不知道自己家这个货车的牌照号码。好在多方不懈努力，终于是联系到她的老公赵师傅。而这个赵师傅接到电话才知道老婆丢了。此时呢，车子已经开到了近200来公里外的灵溪服务区了。那恍然大悟的他，连忙是返回接走了吕大姐。 哎，你听过这条资讯之后，是不是觉得这个赵大叔和吕大姐这两位真的是天生一对儿啊？ 确实是这样， 天造之合呀。我觉得 真的， 这两口子在一起应该是从来不打架的。 对，就是有什么事儿说出来都忘了。忘了刚才因为什么事儿了。 没错没错，虽然是一个小插曲，但是还是很有乐趣的。 是， 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个事情也是很温暖。一只可爱的狗狗，它呢是帮主人做保洁，3年的时间从来没有间断过。这个是吉林长春远达大街的一家大型商场的附近，每天清晨都会有人见到一只很可爱的狗狗帮助在捡垃圾。这个清洁员薛师傅说呢，狗狗名叫虎子，捡垃圾已经有3年了，从来没有间断过，即使生病了都没有耽误过。虎子呢也是一直陪在薛师傅身边，偶尔跑出去溜溜弯，几分钟就会回来了。 非常厉害的虎子啊。 嗯， 来看继续厉害我的汪。那么狗与主人走失了，自己跑去了派出所报警。 都说狗狗和人待时间长了会通人性，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哈。 嗯， 一条八哥狗和主人走失之后自己到派出所报警了。那警察叔叔说呢，当时发现狗狗趴在一楼大厅门口却不见主人，后来通过辖区的群才找到了主人。 这是一只机智的八哥啊。 对，大家都说好像八哥不是那么很聪明。 没错呀， 可见并不是这样， 也是有一些这个同类当中的精英分子哈。我就想到我姐姐家那只八哥了，就养了很长很多年的时间，一直也是友善待人，家里面进了小偷的时候也会 非常欢迎， 对，表示欢迎，然后最后再摇着尾巴把人家送走。 真的吗？ 之前发生过这个事情啊， 天哪。 哎，但总之呢，狗狗都是我们生活当中这个快乐的陪伴呢。 是。 哎，接着来说吧，这个是暴雨之夜，一只白色的狐狸误入了小区，引发了居民的骚动，幸好呢后来是被民警抓捕之后送往了园林部门。最近上海也是出现了一场雷暴雨，一只白狐呢闯进了普陀区雪松路的一个小区，引起了当地居民的骚动。那民警呢接到报警之后赶快现场把白狐带回了派出所，并且呢喂食喂水照顾它。现在这只白狐已经被园林部门带走去做下一步的一个安排了。 真的就生活中好像如果真的是自己家的小区，然后你看到一只白狐还是感觉挺惊喜的。 对对对，哎，白狐和萨摩耶。哦，还是有区别的，区别很大很大啊。 对， 想多了，想多了啊！ 我觉得白狐就是，我们就只能是去，比如说海洋馆，它有极地的极地世界的话，可以看得到啊。 嗯， 你还是觉得它， 难得一见， 特别就是你看它的眼睛，还是觉得挺犀利，但是又很有灵气的。 哎， 然后一身通体雪白，非常的漂亮哈。 就是那种玄幻小说，如果看多了的话，看到它真的就会。有一种 你好白狐美女，你是一个大美女。 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了。 来看西班牙的奔牛节啊。奔牛呢是西班牙的传统节日。那一名身为两个孩子的父亲46岁的男子呢，日前是在巴伦西亚市参与奔牛活动的时候遭到发狂的公牛穷追猛打致死。那视频中呢，公牛是多次用牛角攻击该男子，并且是用强劲的四肢对他狂踩啊。现场的其他人是尝试以分散公牛注意力的方法，但是没有结果。那医护人员呢是将其送至半小时车程外的医院抢救，但是最终呢还是因为伤势太严重没有办法救过来啊。那么市政府现在已经暂停了斗牛以及奔牛的活动。 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真的都觉得还挺残忍的。 是是是是是， 对人对公牛都是挺残忍。 对， 哎，但是这也是人家当地的一个就是传统的一个项目嘛。所以呢咱们还是表示尊重，也希望就是不会再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了。接着来说吧，这个是电瓶车罢工，妇女呢抱着小孩求助，民警推车2公里，表示说我还年轻。最近呢一位妇女骑着电动车，结果这个电动车罢工了，于是呢他只能是抱着孩子无助地站在路边。一位民警看到之后让妇女小孩上了警车，自己推着这辆车推行了2公里才走到了维修点。民警也说了，说天气热呀，不应该让这个女士和不应该让这个女士自己推车。她说我自己还年轻，我才20多岁，反正也不远，就推着一直跑跑跑呗。 最近真的是发现有真的很多就是民警帮助我们什么过马路啊，什么有的地方下雨，然后就公主抱啊，不管是就是男人还是女人吧，就是都是感觉特别有力的抱起来，然后 没错 帮助大家去度过一些比较困难的情况、啊、 没错。 所以最近大家都在问有没有被警察叔叔抱过。 很荣幸 的事情，感觉已经是超人的感觉了、 哎、对对对，真的要向他们致敬啊，太辛苦了。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如果你有一张往返机票的话想要去哪里。 没错。 一首歌的时间，这里是 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想 李荣浩的 我们的默契去哪儿了。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想一想待会儿的话题怎么聊吧。 这是一首李荣浩的优点。 反正也记 真没人在啰嗦，选个人多的场合，换上一件从没穿过的夹克，喝太多是知道稍后会难过，路人怎么这样看我，又不是都没有过，可能我有病，本来就不该担心，搞不清什么关系，有时候想知己，有时想亲近，我不信别人说这才是感情，要么刻骨要么铭心，这方面我不算太聪明。爱情的终点是我的缺陷，没做好准备，全都被浪费，伤得太直接，我也可情的终点是我的缺陷，没做好准备，全都被浪费，伤得太直接，我也可以背，用了好几年换一两天伤悲才迷恋，爱情的优点是我的缺陷，没做好准备，全都被浪费，伤得再直接，我也可以背，用了好几年换一两天伤悲才迷恋， 这是一首来自李荣浩的优点，这里是乌鱼来了。 哎，我们接着来聊这个非常可爱的话题。 是呀， 来说一说，给你一张往返机票，你最想去哪里呢？ 大家畅想起来啊。 对对对对对，打开思路嘛，平时在心里憋在心里面不敢说的，今天都可以有机会倾诉一下。 嗯嗯嗯， 来看这位叫自律，他说了， 我要去成都，因为有太多让我流连忘返的东西， 嗯， 比如说大熊猫， 哦， 火锅， 是 宽窄巷子，还有呢锦里、都江堰、青城山、春熙路，很多很多。 真的就是我觉得生活在那里的人才是最幸福的， 对， 就那个地方的节奏啊，还有平时的感觉都特别的好哈。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很想回家啊，很久没回家了，也没有抢到火车票，正在伤心呢。 哎， 嗯，你说的都不敢跟你开玩笑了。 对呀，对呀，就怕触动你的伤心事啊。 是啊， 哎，安慰你一下吧，希望你这个还有转机嘛，是不是？是这个十一长假这么多天，还是可以要让自己过得开心一点。 嗯，我看到了这位朋友特别有意思，艾小凡说，我要去有李易峰的地方找他，跟他说。加油，我们都好好的。 你的偶像是多么需要这些来自粉丝的支持啊。所以就一直追随着偶像的脚步吧， 是 他去哪里就跟到哪里去。哎呀，只要不要干扰到偶像的正常生活。 我真的觉得其实这样的粉丝是好粉丝，说加油，我们都要好好的， 哎， 好好工作，是吧？ 就是从偶像传达的 好好， 还有你感受到的都是正能量哈。 对对对， 嗯嗯。来看这位朋友叫做小尼先生，他说土耳其，不再多说两句了吗？说说理由啊。 因为有烤肉吗？ 我也想到这个了。 来看猴子要变星星又顽皮了， 哎， 说月球，月球是坐飞机能去的吗？ 啊，你得坐火箭呢。 哎， 来看看这位叫做桃白菜，他说了重庆、厦门、青岛都是我的选择。 嗯， 三选一吧。 是， 好像下了节目真能来找我们领机票一样。 还有朋友说到很多地方，像什么马尔代夫啊，大理啊，长沙呀， 我也看到这位叫潇潇的潇说了，想去看苍山洱海。这段时间是不是关注什么旅游景点儿，然后推荐的这样的朋友特别多？ 是。还有说去偶像待的地方，像这个雷将就说想去张艺兴待的地方。 年轻人的新偶像们，我真的这个老姐姐都不懂了。 哎，其实好像真的是当你有一个就特别喜欢的这偶像的时候，你好像就特别想近距离的去走进他的生活，让他走入你的生活。 没错，就感觉走他走过的路，去他到过的城市，都是一种幸福的感觉。 对，就总觉得就找任何的生活中的就丝丝缕缕的联系就能联系一下哈， 在心里边和自己的偶像已经恋爱了。好浪漫呀。谈一场一辈子都不说出口的恋爱。 昨天我们还说，因为昨天是聊戏精这个话题嘛，就说我就说女孩子们在一段时间都会表演，好像自己跟自己的偶像能约会，比如说啊，我今天下班有事，我要跟，比如说我吧，我要跟我东西吃西餐了， 哦， 然后之后我们又要看电影，哎呀，虽然说很忙，但是还是要照顾我呀，什么什么，就自己演，然后闺蜜也演，闺蜜就说闺蜜那个特别喜欢的， 你确定是在一段时间里边，就过这段时间就好了吗？我怎么觉得是一直如此呢？ 对，没有治愈，没有治愈。 哎，所以心中是需要有一个偶像的， 想想就开心啊。 对对对对， 现在又开心起来了。 哎，来看这位朋友叫做mini， 他说好想吃遍祖国的美食。 这个 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一个，就是你赶快开始你的行程吧，从第一步迈出去开始。 就说说也是那种说说就很开心的事。 对呀。 还有朋友提到想出国的，说想去新西兰，可是假期没有那么多。 像这种比如说要是去国外游的话，真的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然后让你能够到当地去，然后好好的来一个深度游。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好像走马观花的去看看景点也不是很有意义， 没错， 还是在一个地方多待一段时间。 现在也是不流行那样的一个旅游的方式了。哎，大家都喜欢到一个地方然后就在那里边扎根下去。扎根那么几天啊，好好的玩一玩啊。 我真的是前些日子出去的时候，因为有小孩嘛，你不可能在家太奔波， 然 后他就真的是在酒店就够了。 哎，真的，对于很小的孩子来说，确实他可能去不了就是太多路途的这样的地方， 他就是给他一个， 对， 给他一个城堡就够了。 对，他关注的事情就那么点点，就是当时我们住的酒店二楼是一个就是二十四小时的休息的地方，就是各种就是零食小吃喝的，就是你可以去休息。然后其实人家是会比较想给什么样的人服务吗？就是你半夜的飞机到了这儿，然后可能还不能办入住的时候，你可以在那儿待着上上网什么的。然后他就每天都说，就不需要出去，就是我不需要出去，我去二楼看看那个糖罐就行了，再去看一看。 孩子的心里好容易满足啊。 对， 哎呀。 希望大家也是像小孩一样嘛， 没错没错， 容易快乐。 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肯定是无法兑现的。不是说大家的梦想不能够兑现，而是说我们这个机票往返机票不能兑现。但是我觉得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也挺好的， 是， 毕竟也是为长假做一个预热嘛。 嗯， 想想就开心呢。 对呀， 希望你带着这份好心情，然后度过快乐的十一假期。 希望大家天天好心情哈。 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北京时间